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哥会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现在呢，很多朋友都喜欢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生活，那么就在前不久呢，高晓松在网上晒出了一张和歌手刘欢的合照。照片当中55岁的刘欢头发花白，虽然他的目光依旧沉稳，脸上仍然露出和蔼的笑容，但是他的脸色呢显得有一些憔悴，和身旁的高晓松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那么之后呢，这张照片引起了网友广泛的讨论，逐渐淡出公众视线的刘欢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惊骇于刘欢的憔悴的同时，人们也开始意识到那个始终欢笑的刘欢正在不可避免的老去。但是虽然年龄和身体都在慢慢变老，但是刘欢对待生活对待音乐的心一直没有变过。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就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始终如一的刘欢，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在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呢，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历史，经历了港台风的盛行、摇滚乐的兴起与衰落，以及无数音乐人的浮沉，流行音乐呢也逐渐走向多元化。作为整个历史的亲身经历者，刘欢也成为了这段历史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面容和蔼庄重的人为中国流行音乐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不过呢，和如今音乐人的身份不一样，年幼时的刘欢呢是一个相声演员。八岁那年呢，他和戴志诚成为了天津体育馆小学宣传队的一对相声搭档，两个人优秀的表演天赋赢得了外界的关注。后来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先生曾经想收他们为徒，但最终因为刘欢的妈妈不愿意他成为一名相声演员而作罢。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刘欢的歌《心中的太阳》。 心中的太阳来自刘欢。刘欢真正对音乐产生兴趣是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念书之后的事情。有一次呢，他在学校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架无人问津的钢琴，这让他呢异常兴奋。因为那个年代钢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件极为奢侈的物品。刘欢见这架钢琴没有人弹，就每天中午吃完饭呢去弹琴，直到下午上课才停止。靠着自己四处收集来的教程，他通过自学居然学会了钢琴的演奏，并且在那个时候他就尝试自己作曲。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首刘欢演唱的非常经典的歌曲《从头再来》。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从头再来，来自刘欢。通过自学能够掌握钢琴演奏的技巧，不得不说刘欢是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的。不过呢，真正让刘欢和歌手这个词联系起来还是在1985年，当时呢，北京市举办了两个歌唱比赛，一个是法国大使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的法语歌曲比赛，获奖者能到法国旅行一周，还有一个是高校英语歌唱比赛。这两场比赛的冠军呢都是刘欢，当时他给观众和评委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呢，刘欢就开始在中国歌坛书写自己的历史了。继续来听歌，来自刘欢演唱的法语歌曲，名字叫做《落叶》。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他在中国新歌声第二季的舞台上演唱的。 Je voudrais tant que tu te souviennes, les jours heureux où nous étions amis.

那么在进入歌坛之后呢，刘欢首先是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的文艺晚会之上，但是呢曝光度不算高。不过呢1987年他抓住了两个绝佳的机会，当时有一部电视剧叫做《雪城》，剧组呢让刘欢演唱了主题曲《心中的太阳》，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先为大家分享的那首歌曲。那么同样是在这一年，电视剧《便衣警察》问世，这部影视剧的插曲呢同样是由刘欢演唱。当时流行音乐刚刚起步，通俗歌手演唱电视剧歌曲还不普遍，但是呢导演组就想找这么一位唱通俗的歌手，最后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刘欢。经过试唱之后，他录制了《少年壮志不言愁》。那么后来的事情呢就有意思了。1988年初，北京台每周135播《便衣警察》，246放《雪城》，但是呢不管播哪个，刘欢的声音都是雷打不动的出现。很快他的名字就随着这两首电视剧的歌曲传遍了大街小巷。一起来分享刘欢演唱的经典曲目《少年壮志不言愁》。少年壮志不言愁，来自刘欢。那么说到刘欢的经典作品，有一首歌呢不得不提，就是《弯弯的月亮》。这首歌当年呢也是街头巷尾传颂的热门歌曲，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独有的记忆。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受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下午本市云量逐渐增多，夜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目前空气相对湿度在 20%-30% 之间，请大家注意多喝水，及时补充人体水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因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都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歌坛星云录来跟各位聊的是始终如一的刘欢。从1994年开始，刘欢就开始非常高调地展示自己的音乐才华了。那一年对于他来说呢，最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包揽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全部音乐，包括片头曲、片尾曲、插曲，还有背景乐。那么其中呢，传唱最广的就是那首影响了刘欢流行音乐风格的《千万次的问》。刘欢和这部电视剧之间呢，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当时呢，剧组找到刘欢让他制作歌曲的时候，距离制作截止日期只剩下了一个月。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效率，刘欢在规定时间里完成了所有歌曲的创作，包括7首歌、90多段音乐。所有的作品呢，都体现出了极高的水准。这段经历奠定了刘欢在乐坛的地位，也证明了他的实力。一起来分享《千万次的问》，来自刘欢的演唱。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 千万次的问来自刘欢，要问刘欢最著名的歌曲是哪一首，相信大家都会回答好汉歌。但其实呢，这首经典之作的原定演唱者不是刘欢，他完全是靠捡漏得来的。当时呢，原定的歌手演唱效果没能让制片方满意，后来呢，他们就找到当时在同一个录音棚录制另外一首歌的刘欢来试唱。结果呢，刘欢一开口就唱出了豪迈奔放的气质，使得编曲赵继平十分的惊喜，当即决定换人，于是才有了这首华语歌坛历史上的经典之作。一起来分享刘欢的这一首好汉歌。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呦嘿嘿。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全都有啊， 全都有啊，一路看见往里走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呦嘿嘿。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哎呀呀， 哎呀 呀， 你儿呀，哎哎哎哎，你儿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好汉歌来自刘欢。对于很多九零后来说，刘欢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因为那一首《天地在我心》。这首歌呢，是当年非常火的动画影片《宝莲灯》的插曲，也算是刘欢的又一次突破。歌曲呢，由情深心切到坚定豪勇，刘欢将刚与柔揉捏得恰到好处，使得这首歌呢委婉柔美又荡气回肠。而且呢，这首歌的制作过程很有意思，歌词是刘欢写的，曲子是刘欢和郑芳共同完成的。不过呢，歌曲是先有的编曲，再有的词和曲。当时呢，制片方给他们提供了编曲，他听了之后呢，觉得非常好听，就套着编曲一点点写了旋律和歌词。整个过程耗费了整整八个月的时间。一起来分享刘欢的《天地在我心》。 天上的星星多么美丽，可是没有你，一切都没生气。每一个孤独的深夜里，你是否知道我默默地思念你？我不愿 深情，还有多少事待我揭开秘密，何时我才能坚强有力，想要再见到你只能全靠自己。我不愿只在梦里见到你，因为爱着你我不会再哭泣。我不愿只在夜里思念你，拥有一滴爱，相信我会创造奇迹。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歌坛星云录板块，一起来各位聊的是始终如一的刘欢。进入21世纪之后，刘欢的音乐风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创作的歌曲越来越偏向传统声乐。2002年前后是他最热衷传统声乐的时期，那么这种追求传统声乐的风格使得外界对于他呢褒贬不一。面对这样的分歧，刘欢在反复思考之后选择了转变。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一个艺术家要具有两种基本素质，判断和控制。于是在之后的几年时间当中，他呢放慢了自己的创作步伐，但是也留下了很多经典作品，包括和众多歌手合唱的《北京欢迎你》，与莎拉布莱曼共同演绎的《我和你》，以及与苏菲玛索在央视春晚联袂献唱的《玫瑰人生》，每一首都在音乐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金色印记。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来自刘欢和苏菲玛索共同演唱的《玫瑰人生》。 Des yeux qui font baisser les miens, un rire qui se perd sur sa bouche, voilà le portrait sans retouche de l'homme auquel j'appartiens.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C'est toi pour moi, moi pour toi dans la vie. Tu me l'as dit, là j'irai. Ooh, right. 在甘愿受人 玫瑰人生来自刘欢和苏菲玛索的共同演唱。2011年电视剧《甄嬛传》开播，这部剧呢给人们带来两个极大的震撼，一个是剧本本身精良的制作和精彩的故事，还有一个就是刘欢的配乐。片尾曲《凤凰于飞》是一首难得的精品，刘欢将他的文化与艺术底蕴铺陈开，用这样一首典雅磅礴的歌为《甄嬛传》做了完美的升华。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刘欢的《凤凰于飞》。 旧梦依稀，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如里看花，水中望月，飘来又浮去，觉来又生君去，无语翻云覆雨里，最两情相惜，两心相依，得来复失去，有时待合，有歌待吟，有心待相惜，往常相思，往常相守，却空留金玉滴，情相约，一心相许，一生相偎，愿无相忘，愿无相负，又奈何恨与期，得非所愿，愿非所得，看命运嘲弄造化游戏，真情诺诺终于随乱红飞花去，期盼明月，期盼这样，期盼春风雨，可你风不解，血雨伴雪，最美这支曲，凤凰于飞，随风摇曳。